21: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0号星期二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是非常非常舒缓的，不紧不慢的，鲍勃·玛丽和他当时的 Wallace 乐队，他们一起在音乐的征程上其实走得很远很远，后来到了格莱美阶段的时候，其实才是格莱鲍勃玛丽自己去这个单飞的，他跟他的 Wailers 乐队一直在舞台上特别的显眼。这首歌就是当年他们在舞台上的一首 Lively Up Yourself， 活出你自己， 对，很有态度，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大家在一起做音乐的那种快乐， 对 啊，就是在音乐的这种传递当中是有一种闲适感的， 它是非常轻松的， 对，很休闲，真的像极了我们此刻可能经过了一白天的工作呀，一些劳碌啊之后，这样的音乐其实真的可以在一开场啊就给我们营造出了一个今天晚上男左女右向内看茶话会啊， 对， 非常轻松非常自在的一个氛围哈， 可不是嘛？那这个昨天得到韩丽同志的指令 啊， 说在第一二节环节中啊，还是要把歌曲啊，再好好的用心的给大家带来更悠扬一些的、更悦耳一些的啊。这个人家说的是对的嘛，对吧？我不要老以自己的品味去套你们的口味，所以人家说的对就要听嘛。所以今天我特地把这些稍微悦耳一些的都找到第一二十段，当然第三十四十段也不会说。 潜台词，各位听出来了吗？ 啊， 他说现在已经把一些悦耳的带出来了。 第三四十段没了、 啊、 是吗？ 啊、 没有没有，还也是也会有的。 且听且珍惜哈、嗯。话说我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呢，也是一首老歌。就像我们说，一年当中走到八月啊，今天已经是末伏了。 嗯， 我们说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三伏就是末伏。你有没有吃 烙 饼 摊 鸡 蛋？ 拨开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身不由己。 这首歌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歌了哈，不知道各位在听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昨天我好像欠了大家一首歌是吗？嗯，这首歌呢我准备了一晚上，我想给大家弹一弹听一听。 新的梦境，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管风雨。 两个人相互回应，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情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不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不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 一首老歌，来自张信哲，几乎正在听节目的听友都会唱的《爱就一个字》，拉开了星期二晚上的男左女右。我也想透过这首歌呢，让劳累一天的朋友哈，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能够得到音乐带给你的松弛。 是午后的彩云啊，岩林、牧童、杏花，这都来了，所有的用户都来了，所有的喜欢在这个聊天室的老朋友们、新朋友们都来了，泪落心田什么的。 对，还是像昨天一样哈，在点赞这一块当中哈，如果到了20万呢，叶谦的小吉他啊，这个现场为您弹奏一曲。 其实我已经欠人一曲了，我已经欠人一曲了啊，到时候找时间再说了哈。 这事儿呢是昨天发生的，我们常常说哈，有些事情啊不必太 过了年就不算了，是吧？ 不要纠结于过去啊，我们就享受当下，放眼未来， 可以， 不管好的坏的，都是昨天的事情了，昨天的事情了哈。 韩立很会激励人啊，韩立啊，他就是想激励你们今天再点到20万。 没有了，这个呢。这是大家自愿的事情啊！我再喊再吆喝，大家不感兴趣，那又能怎样呢？而且到了星期二晚上，其实我觉得说自己的缺点也好，或者是向内看自己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工作、学习、爱情啊，方方面面，都是一个审视自己的过程。 嗯，内省一下。 对，我今天还在刚才上节目之前跟我同事说，我说：“哎，你觉得自己有什么缺点吗？”他为什么半夜要让我说缺点？我说因为要向内看呢，不，我就要向外看，我一定要向外看。哎，这是每个人的选择。 迈克尔·弗兰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艺术的爱情》The Art of Love， 或者呢，你也可以把它反过来说是《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e，The Love of Art 都行，爱的艺术，艺术的爱。 其实我们说艺术呢，可能有点大啊，如果是把它变成比较具体的，也许就是生活的情趣啊，生活的气质啊， 对， 爱情的气质，爱情的两个人之间的一些感性的时刻，也许只有这些东西呢，它才是你生活中最能触碰到的爱情的艺术。不管是我们说的经营爱情啊，或者说两个人在爱情中的一些沟通的更加有效的方式啊，等等等等哈。当然我觉得在这方面呢，我没有什么发言权咯，对吧、 啊、 我也没有什么实操经验咯。 没、啊、每个人都有。 不，我这个版本一直都没有更新嘛、 啊、 不像您就是每天沉浸在啊爱的爱情的怀抱中。 没有你那么那个柔情蜜意的，你想象的憧憬的不是那样的啊。 我就说这首歌呀，它能够其实发散到每个人的这个耳边以后，他能想到的触及到这个方方面面里，他会有想到什么、 嗯、 当然其实我老希望哈，大家在一周当中总会有一些夜晚，他是和任何人不发生任何关联，他只和自己发生关联， 对，不越界。 我找不到那个你曾说的远方，也想不到要怎么问你别来无恙，世界乱得一塌糊涂，可是能怎样，偶尔抬起头来还好有个月亮，可上太多回忆要我怎么摆进行李箱，一直没哭一直走路走回多少太阳，因为往事没有办法悬赏，隐形在那大街小巷，剪断了它还嚣张，我的嘴在说谎，说得那么漂亮，说我早就忘了你像月一样的俏脸庞，嘴巴一边忙啊忙一边回想那旧时光，剪不掉的是你太累的脸还真是烦， 少原因将我绑在半夜屋顶上，一直没再爱一个人，如今就是这样。因为故事跟你说了一半，于是搁在所谓云端，谁忘不了谁孤单，我的心在说谎，说下去会疯狂。如果没有月亮，那些日子都无妨。嘴巴一边忙啊忙，一边想那旧时光，剪不掉的是你带笑的苦还绽放。我的嘴又说了谎，说了那么漂亮，以为已经忘了你的那些美，像月光它剪不断。因为爱早就钻进心脏，心一跳泪就回淌，那些带泪的脸带笑的苦还真是烦。月亮是个凶手，想你的我是通缉犯。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2017年，陈奕迅，谁来捡月光？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慢板情歌，而且陈奕迅唱情歌，不管是唱爱情的过去式啊，还是唱爱情的进行式，以及憧憬爱情的将来式，他总是会有一种硬汉柔情在里面。 一听就是他的调，一听就是他在唱。 对，他的那种情绪表达是特别独特的。 对，他主要是音乐制作人也会拿捏他的那个情歌调路，情歌调路给他定性了，哎，就是很好的。你别看当年的那个，比如说我也挺爱唱的那首，就是你的背包，那倒不是他的情歌调路，他的情歌调路还不是那种，但也那属于他是特殊性的，所以我专门挑出来，我还挺喜欢，每一个歌手我都喜欢他特殊性的那些歌曲， 就 是、但 是不是他常态的那种表达， 不是他常态，但是他常态其实是十年呀，啊，然后是 爱情转移， 对，就是这样的，那是他常态的。 谁来捡月光，这首歌的词特别的好哈，大家如果刚刚在听的时候也被某一句打动的话呢，他的作词人是易家扬啊，他的作品实在太多了啊、我相信在你的个人喜欢曲目当中也是会找出那么几首的。为什么说今天晚上带来这首歌呢？我感到哈，就是当天气开始转凉，其实也就是离中秋越来越近了， 对， 哎，月亮的角色就开始被放大了。其实每个晚上我们都会和月亮相伴，但是越到深秋啊，越来天气凉的时候，月亮所能寄托于我们的情绪中的东西就变得越来越多了啊。 而且秋天的时候，你心里不自然的、不自觉的会知道要回家一聚，要大家在那个月圆之下呀，亲朋要聚一次的。然后呢，好哥们儿们呀什么的，如果同学有条件的话，就是老久不见的朋友也是相聚。啊，举杯甚欢的，就是这种感觉，在你的那个每一年的中秋都会有，不自然的就会产生，然后就会去做这个事情。 这歌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在我听的时候就一下子就记在我心上了。他说：“最怕一边忙啊，忙啊，一边想那旧时光。” 我以为就怕一边忙啊，一边忙。就剩忙了， 就怕一边忙啊忙啊，一边想旧时光，剪不掉的是你带笑的苦还真烦。 嘿，别烦了，咱们来一首啊菲尔柯林斯的吧，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往有光的地方跳舞。 好嘞，听完这首歌我们第二时段继续男左女右喽。 Train is coming to carry you home.

哎呀，这个中间又不能停顿啊，反正就是你只能十四个字之内交代完今天晚上要干什么。 这一写， 哎呀，我就想，其实有时候它会让我们觉得像一个晚上的小作文啊，可能哎又要让我们动脑子了。当然，这个呢是看您的自我的一个安排。 那有的人就喜欢写， 啊、 有的人真的就 我喜欢写晚间日记啊、 不喜欢写、你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我就懒惰了很多年了。 对，今天晚上呢，我在小黑板上写了一个向内看的话题，就是你最近一次哭是为什么？然后我就把这个问题抛给叶谦，没想到这个年过马上就要半百的人哈，他说， 我这得往哪辈子去想去？我得往哪年去想去？结婚。那是好像我媳哭，我没哭，然后我接着往前想，这我往后想吧，我是得儿子得女儿，我也没有说喜极而泣，我这没有这事儿啊，我这怎么我也想不出来。你说再往前想，那个咱彩铃结束那天， 得了，你可得了，我都能提醒你一个，但是我觉得是很难过的，所以我就不提醒你了，我只能说 是 你、 是 对吧， 我的父亲那肯定是那个亲人离去，这是一次。 不是，那我还是高估了你啊。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是感动的泪水。其实我想的并不是说一定是难过的泪水，或者是别人把你给惹生气了气哭了，其实更多的我是觉得在这段时间里啊，就像我们的听友啊，看奥运的比赛，像天马行空马到成功， 对， 听友说，他说为奥运冠军得得一枚奖牌，他们的拼搏精神，为国争光，激动人心的时刻，太感进了，太感动人了，情不自禁的就流泪了。 其实这不是人的弱点，这是人的常态。 我 觉得 晚上的问题是最近一次哭是为什么，所以人家就告诉我最近一次哭是为了我们的奥运健儿被他们的拼搏精神感动了。 所以你听这歌的前奏， 就一种力量无人能抵挡，它永不言败，生来倔强， 有一种理想照亮了迷茫， 在那写满荣耀的地方， 当你熟悉的旋律响起，昂首挺胸，要把那鲜艳的旗帜扬起，在那降临时你我患难与共，互助关爱绝不无动于衷，与真相对白，正视历史，勇敢面对未来，期盼的英雄们平安的归来，从不妥协，那个尊严不容侵犯，永不让步，每寸力度不容侵占， 我不再是从前那保守欺辱的模样，坚毅的心和脚步没有谁能够阻挡，我不在乎别人是否对我嘲笑，尽管曾经我也是那样的渺小，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五星红旗自由的飘， 有一种力量无人能抵挡，它永不言败，生来倔强， 有一种理想照亮了迷茫， 在我深感自豪的地方， 因为我是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着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水有多深，山有多陡， 一起走向前，走过前辈的路途，热情被唤醒，铭记先辈的付出，不要让我在这边肩负重前行，不必沉默了，放手歌唱，把你我的力量坚定， 经过了多年的磨练，告别了昨天，睁开了锁链，凝聚了火焰，扛起个肩膀，刷新了记录，其他更闪亮，是我们一生的艺术，不必求解，力求一生，把你把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推开世界的门，揭开每个人，揭破世界当代的各自的责任， 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力剑般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五星红旗自由的飘， Thank you. 南征北战，这首歌真的也是很燃啊，名字叫生来倔强。 嗯，南征北战其实它本身它的那个魅力点，你大家刚才就已经又抓着它另外一魅力点，就是因为它的饶舌的部分呀是那种烫嘴饶舌，就是你烫嘴饶舌、嗯、你倒想烫着自己嘴然后饶那么快你都饶不了那么快。哎，他们其中有一点，这一点呢就可以让他们完全就脱开别人之前就是说他们的，说啊他们学 Linkin Park 学得很那个什么啦，就是怎么样了。但是说实话，人家就这一点烫嘴饶舌比 Linkin Park 要快得多，就这么一点就能胜出。 对，还是要看他们的这个表达，他们在表达哪些内容。我觉得其实所有的快也好形式也好，它主要是为了内容服务。 是， 就如果你在这个内容当中它是让听者能够感知得到你为什么要这样表达、 嗯、 对吧，你就把那种内心的火热啊还有就真的生来倔强的那份气质甩出来了。 对， 这首歌呢在奥运期间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一些，每当这个我们的奥运选手啊在这个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的时候，他这个制作视频呢都会用这段音乐。我真的这段时间也可能是因为女性吧哈，这个可能本身那个泪点就相对来说啊比男性要多一些，所以整个奥运周期我差不多也哭了十七天吧。 那我还挺羡慕你们这种人的，真的 就是特别容易被感动， 虽然泪点低，又不是说你是人性缺陷，这就是很常态嘛，我觉得。而且我还比较羡慕这个时常能让自己就感性一下，然后宣泄，然后宣泄完了以后其实你周身是得到调剂的，是很舒服的。 我觉得这个落泪和大哭是两种程度、嗯、同时也是不一样的。可能落泪它是一种不自觉的，甚至根本不考虑周围的这个时间点啊还有周围的人物啊、 哦、 它就是一种情不自禁。 是， 但是如果你要说这最近是一段时间的大哭一场啊， 哎呦， 那可能带有一种像你说的宣泄啊、嗯、它一定要找一个无人角落，对吧，不要让任何人看得出自己的脆弱， 嗯， 这样的，或者是失恋工作上遇到重大的一些这个波动啊等等等等，或者家里有些什么事情的事。 哎呦，这个也算是退其次一步也算行了，也算是一种自我调节，算有地方有小屋子能让自己躲起来，先小自己小悲伤一次，小宣泄一次。 但我很开心的看到在我们聊天室当中、嗯、大家在跟我们互动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讲到都是自己被一些影视剧作品呢、啊、还有在奥运期间被奥运健儿他们的这个刻苦训练啊在场上的这个拼搏精神感动，还有就是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小小的激动之类哈、 啊、 没有像刚才咱们像你所说的那种哎呀难受至极啊。 是是，不难受。我忽然想起来了，不止我父亲的离去我是会流泪过一次，我终于记起来我最近一次流泪是什么时候，是小宝同志委托我给他写一首也是关于他妈妈的词，然后我写着写着我先把自己感动了，然后我给他也热泪盈眶。哎，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应该可能是我们两个人最近一次的落泪了。 由此见得、 嗯、 男人的反射弧之慢， 忘性比较大， 他不可能第一时间回答出正确答案的、 嗯When I cross my heart, pretty dark blue rain. Well, you may think the world's black and white, and you're dirty or you're clean. 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don't slip.Yeah, I crossed my heart. Mm-hmm. 这是来自布鲁斯斯普雷森廷 Bruce Springsteen。 你刚才说和现在有什么差别？ 就是用中文的这个音调来说人的名字。这个歌的名字叫做 Cross My Heart， 越了我的心，越过我的心。 在这样的时间点里呢，也希望哈你所在做的事情或你所听到的东西都能够愉悦你的心情，甚至因这个话题而想起的一片脑海中的回忆哈都是愉悦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哈，我相信男生啊，男左们一定不是像我们女人这样哈，有时候情绪到了绝不掩饰。 这挺糟糕的一件事，不是刚才我说了吗？退求其次的话，你好歹也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可以去悲伤一下，可以去宣泄一下。但是有很多男儿他没有时间，这个事情本身他就忍住了，忍住了以后他其实需要这么一个空间然后再宣泄的。他没有海边，他没有屋子，他没有自己的空间，他结果他就闷过去了，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就闷过去了。 所以我们通过影视剧作品，它其实是能够触动到或者放大到我们情绪中最真实最纯粹的部分。来看一下这个，用他们的话说，老探哈，老探这是咱们的听友，他说我最近一次哭呢是前段时间看电影《中国医生》，观影过程中多次忍不住落泪。疫情爆发时，那些医生护士还有全国各地支援疫区的医护工作者为抗疫做出的贡献，还有每一位平凡的老百姓，点点滴滴感动至深。这部电影因为我也看了嘛，的确，我相信每个看过的人在电影院当中都会数次落泪。现在疫情还是没有彻底的结束，而且这段时间呢，大家还是要更加的注意，戴好口罩，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不要聚集，好好的注意保护好自己。 别怕漫长的黑夜，抬头看看星星，此刻正脸呈现，也许是一场考验，看散落的心灵，此刻是否并肩。当你祈祷能看见奇迹，你是否相信答案就是你？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此刻风雨里一颗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多少次沿路颠簸，多少大雨滂沱，我们都曾度过，尽管会怕会难过，同舟的你和我再不必退缩。当你祈祷能看见奇迹，你是否相信那答案就是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此刻风雨里一颗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 平凡天使，这首歌是每一次听都会一下子会想到去年， 还有我们的白衣天使，以及在抗疫期间所有的每一个战线中平凡的为我们付出的人。 有幸听到这种歌的话呢，你可能会在纷乱的还有比较焦虑的恐惧的这个情形中得到些许的安慰，得到些许的安宁，然后会可以镇静下来，然后接着去面对困难。 对，在每个行业当中啊，我相信大家都会遇到一些感觉到或者是委屈啊，或者是付出和得到不成正比，甚至有一些没有办法，会也会自己很嫌弃自己，但是一定要斤斤计较的时刻。可是一想到这些默默无闻奉献的人，就突然间觉得人是需要一些内心里一定要自我审视甚至自我放下的时刻。和他们的无私奉献比起来，可能你会觉得自己有一点内心太格局太窄了，对吧？ 学会自己放下，你得学一辈子，估计这个事情。 还有就是有些事情呢，不要看当下的这一瞬间的结局啊，就像我说在职场中或者是在生活的一些时刻里啊，总觉得这个胜败也好啊，或者是得失也好啊，不要把它看得那么重。因为放眼我们常说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个大的场景来说，它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过渡，对吧？过渡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你如果把这个一个阶段就认为是定终身的话，那你就是认知问题。你的认知只在这十年或者是这一年的这个业绩这仕途上，那恐怕你就没有想清楚，你也没有想饱满自己的这一生的方向，是吧？ 对，陪伴大家十四年的男左女右，其实一直希望哈，我们都开始变得有些在成长当中啊，能够不断的成为更好的自己，是一个把过去的一些缺点也好，一些格局窄的地方变宽也好啊，我们都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认知和理解。 好， Alicia Key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The Crossbell。 I know it sounds wrong, but the dope will be what it is.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poor girls, the illest. Broke mirrors and black cats give me heebie-jeebies. Life seems hard, but nothing ever come easy. Whatever in the dark can always become the light. If you ain't in the battle, how you gonna win the fight? I gotta speak the truth when I'm up in the booth. The streets be flying birds, but they don't be on the roof. Poverty is a pain, like you pulling the tooth. Told the streets don't let me go, like I'm Bishop and Juice. Roaches and the rats, heroin. Alicia Keys 一般他的比较个性的方面是我觉得是在 drum and bass 上，就是他的那个鼓点并不落俗套，并不像其他那些灵歌手就是大开大合大死点，他的那个鼓永远都是 流动的，是用真人的鼓手用的比较多，然后用那种就是已经 MIDI 工程上编配的那种非人声的那种鼓是很少的，所以刚才听到的就是乐队化很强的 The Gospel。 嗯，今天晚上向内看这个话题里哈，我们涉及到了一个最近啊，你一次落泪是为什么？讲到这个呢，我其实追忆到自己，那肯定最离我最近的是昨天。 哦， 就是我觉得当我听到谢大脚啊，就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了哈，就是于月仙，这位演员他遇到了交通事故，离开了我们。然后我是在下午的时候听到了，立刻我的眼睛就湿润了，就那一刻我知道难过就这么涌上我的心头了。然后再往前一天推，就是梅西离开巴萨。然后我看到一个视频，那个视频是讲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是讲一个90多岁的老爷爷，他一直喜欢梅西，他把梅西每一个进球全部都在他的小本子上记下来了。然后这个老爷爷现在已经90多岁了，然后他在视频当中透过他的孙子然后跟他一起拍的视频给梅西看，他说，梅西，我永远会追随着你。 哇，他如果真把所有的镜头串在一起的话呀，就已经变成天堂电影院最后那么感人的那个事情。 对，我当时看到这个画面以后就眼泪就哗哗哗的流。我想真的一个人一生中有一个自己的精神支柱啊，一个运动的爱好支柱，那这个人的生活里一定就不会枯燥寂寞，就不管这个世界发生什么，在他的小世界当中他有可以让他快乐的东西。所以这位老爷爷他能够因此而健康长寿。然后刚刚呢最新的消息我们也得知啊，其实现在有很多巴黎的球迷，因为2024年的奥运会是在巴黎啊，我们刚刚看到他们的8分钟这个宣传片之后呢，就发现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球迷在机场天天在那儿等梅西。 嗯， 就他们已经得到消息梅西要 加盟大巴黎， 对，他们就天天在那儿等。然后一波波波都是他们法国的运动员回来了，你知道吗？就是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回来了， 这次好了， 一波波接都不是，一波波接都不是。但是今天哈、啊、已经正式有了这个消息。其实对于球迷，只要梅西还能在球场上啊，只要他还能继续踢球，然后也像梅西在他最后的告别里面说的那句话，他还会再回到巴萨。我想对喜欢他的球迷和喜欢巴萨俱乐部的人来说，心里面是还是就能够在悲伤中多那么一丝丝的开心了。 期待拥抱，好让你放心走得轻巧，你能不能回头，勉为其难对我安慰，不要自找烦恼。难道爱情需要奇妙，还是太认真才输掉？想不开就不想，得不到就不要。谁说分手不曾预料，只要走得慢点就好，不要天荒地老，只要哭到睡着。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用21天变革0到1的真实音乐传播革新，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一曲洪湖水，满载几代国人的洪湖情怀，流淌60余年的集体记忆。8月10日至8月15日，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即将再度扬帆起航。著名导演张继刚领衔国内一线主创团队倾力打造，指挥家张国勇执棒，携手王静爽、马亚琴、王凯、秦德松等实力唱将，致敬经典，重温信仰。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宇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点01分4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0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好的，这个时段呢，将会有大家喜欢的传统项目——暖文章、冷笑话，请上才艺。 嗯，韩丽的姐姐，韩美，啊，上大学期间，跟她的室友呢，有一次吵起来了。啊，吵得非常非常激烈，非常凶，结果真吵急了啊！他那个室友呢，相当愤怒啊，撂下这么一句话，说：“你再嘚瑟，我看你再嘚瑟，你当心老娘把你脸当拖把用。”韩美呢，特淡定地说：“那你会后悔的。”耶，我后悔啥呀？我啥好可后悔的呀？因为。就姐这大圆脸盘子，那角落里你会拖不到的。 韩大脸啊，韩大脸一语击杀所有人。好，这就是今天我的冷笑话。 今天我还真笑了。 嗯， 是基于我对这个人，哎呀，这个画面感啊。好了，22:06，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生活的真相。最近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真后悔嫁给了他，哎呀，后悔当了老师，哎呀，后悔去了北京。后悔这个词儿会围绕很多人的一生，我们总在自己的生活里幻想另外一种生活的样子，做任何决定都会有遗憾。不知道大家发现一个现象没有，我们总会后悔自己的选择，我们总会幻想如果当初怎样，我们总会在现有的日子去妄想过上另一种日子。对于婚姻，我们会感叹如果当初听父母的话就好了，如果选择不结婚就好了。对于工作，我们会感叹老家工资太低了，还是要去大城市，还是在老家舒服，真不该来北上广。对于孩子，我们会感叹哎呀，真不该生下他，还是别人家孩子聪明。有的人选择重新开始想要的生活，到了最后还是会后悔。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子，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颗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你瞧，我们总以为那些错过的人和事比现在拥有的更宝贵，我们眼里的幸福在别人眼里的不幸福其实就是别人眼里的不幸福，我们眼里的不快乐在别人眼里是快乐的。想得到，想得的得不到，想要的都失去。人生不可事事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半苦半甜才是人生，半得半失才是圆满。别人的幸福有时只是错觉。聊一件小事儿，二姨家楼下有一个薛记包子铺，他经常去那里买包子。二姨每次跟姨父吵架就会说，你瞧瞧楼下那卖包子的小伙，不知道比你好多少倍，我还不如嫁给卖包子的。每次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只要吃上一口包子，看着包子哥满脸笑容地迎接客人，二姨就觉得心里特舒畅。可我有一次去买包子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秘密，包子哥对顾客特别温柔，可对他的妻子总是眉头紧锁，絮絮叨叨。原来他温柔的一面只给顾客，并不是给所有的人。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幻想和别人在一起生活，不是在一起了就一定会如意。世界是自己的，别人只是我们阅读自己的一面镜子。我们总觉得不属于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是因为那些错过的东西给了我们无限幻想的空间，并不是它本身有多么完美无缺。曾经看过一个视频，一个开百万豪车的男人和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同时在等红绿灯，女孩看着旁边的豪车暗自羡慕，什么时候才能买上这么好的车，当个有钱人呢？当镜头切换到男人那里时，他想的是 真羡慕二十多岁的年纪啊，无忧无虑，不用为了债务到处奔波。其实人生的种种悲欢就像这般，落寞的时候想着另一种生活，辉煌的时候又觉得别无选择。你羡慕我有车有房，醉酒蹦迪到天亮，我羡慕你有家有地，有人会等你回家。你羡慕我高薪，全国各地出差，我羡慕你正当少年，一身了无牵挂。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不如意，也会有很多不公平，会心生羡慕。但忘记了，我们只选择自己想看的一面，却忽视了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一切得到的势必会伴随着失去，真实的世界没有太多完美可言，没有最好的选择，当下即是最好的。聊一聊短篇小说《三个问题》。某天，皇帝想到了三个问题：做每件事情最好的时间，与你共事最重要的人是谁，每个时刻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不管是谁答出这三个问题，都会得到重赏。有人回答，制造一个时间表，做好每天每月每年的工作。提前计划没有用，皇上应该放弃无谓的消遣，保持对每件事情的关注。答案五花八门，皇上都不满意。皇上决定装扮成农民，去拜访一位隐修者，他正在菜地挖地呢。皇上真诚地说，想请您解答三个问题。听完这三个问题，他若无其事。皇上便去帮他挖地，又问，你能帮忙回答吗？他依然沉默不语。皇上说，请你告诉我答案，天快黑了。他说，你没看见有人在跑吗？皇上转身看见一个受伤的人，于是给伤者包扎。伤者盯着皇上说，请您原谅我，陛下，您不认识我，但我认识您。在战争中，您杀了我的兄弟，抢走了我的财富，得知您上山了，我就想行刺您，我埋伏好久了，不料碰到了侍卫，如果没有遇见您，我现在已经失血身亡。本来我想杀您，结果您却救了我，我愿意终身做您的仆人。皇上喜出望外，和一位宿敌就轻易和好了。回宫之前，皇帝再次问隐修者，您能回答我的问题吗？隐修者说，无需我回答，你已得到了答案。皇上疑惑，隐修者说，如果你没有因为年老而对我心生怜悯，从而帮我挖地的话，就会在路上遇到刺客，那么你就会后悔没有跟我待在一起。最重要的时间是你在园子挖地，最重要的人是我，最重要的事儿是帮助我。那个受伤的人跑到这儿来，最重要的时间是你帮他包扎伤口的时间，如果你没有照顾他，他肯定就会死，你就失去了与他和解的机会。他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事情是照看你的伤口，照看他的伤口。隐修者接着说，只有一个最重要的时间，那就是现在。最重要的人总是当下与你在一起的人，就在你面前的那个人。因为谁知道你将来还会与其他什么人发生联系？最重要的事情是使你身边的那个人快乐，因为只有这个才是生活的追求。 为什么要分享这个故事？我想说，你所有后悔的选择，都比那些你想要的选择更有价值。你现在走的每条路，遇见的每个人，都是亲身经历过，而那些你心里想要的，都是虚无缥缈的概念。不要在自己的生活里去幻想另外一种生活，错过了当下的幸福。这世上没有最好的选择，没有一种选择是不用付出代价的。那些错过的东西都无需得到。有位作家说，仰望星空的人总以为星星就是宝石，晶莹透亮，没有仙霞。飞上星空的人知道，那儿有灰尘、石渣，和地球一样复杂。不要去羡慕别人拥有的繁星，也许你所站立的土地，正是别人心之神往的地方。选择这东西，是成功之后，别人给你的说辞。你要做的，就是在当下奋进，及时提现幸福，大步前进，坚定信念，全世界都会给你让路。如果有人问你，给你重新选择一次人生，你会怎么回答？我的回答是，不过是 yesterday once more， 再做一次。这一生路途遥远，走到现在不容易，你值得为自己鼓掌，送自己一颗星星。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人最大的贵人也是自己。凡是靠自己，一切才会变好。 有多少眼泪滴湿枕头，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被动的痛，只能沉默。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有多少的寂寞无人诉说，有多少次的梦成空。等到黑夜翻面之后，会是新的白昼。等到海啸退去之后，只是潮起潮落。 等到海啸退去之后，只是潮汐。 好的，星期二的晚上向内看单元这篇短文章呢，也是能够哈带给你一些醍醐灌顶也好，或者说内心的一次小小的光啊，就是让你觉得这个确实是你当下很需要的一种力量。 嗯，光，今天感觉这个主题并不是你最近哭的那一场是什么时候， 是 感觉是得有光，得去找有光亮的地方，无论是从歌我们也放，我也刚才唱 Dancing into the light 之类开始，我就感觉今天这主题靠近光。 这个光是内心里哈，你要有这个对任何的事情不管结局如何，你都要别有后悔啊。其实他讲的就是人生的生活的真相，就是一边后悔啊，人都会这样，一边后悔一边释怀、啊、然后一边就说算了算了啊。我们都会做任何的事情，你都不可能绝对的正确、对吗？因为有许许多多，过了几年再去看这件事情，又有一个新的认知，然后你从而推翻它。包括你现在看过去的照片，你那时候觉得是一张多好看的照片呢、对吧？你恨不得全球发行，人人都给一张，但是你现在一看，天哪，这是什么扮相啊？因为我们一定会在那个年龄段当中去有他当下最正确的选择，对吧？就像暖文章中后来那个故事啊，就是哎，那个故事也让我想起多年前我们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是国王和大臣啊，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他百般不得其所的一些问题，他其实在真正的生活里啊都会找到答案的。 对，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最重要的人也就是你身边的人，然后你在做的这件事情就是现在最正确的事情，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们就是在过选择后的生活，你每一种选择只要你能够祸福自成，其实就没有什么后悔可言了。 是，你千万不要就是最后后悔一辈子的事儿，就是你想起来就后悔，这个是最难受的。只要你把自己这个现在这个做完了，我当时没后悔，哎，这个就行，我觉得就是好的。 其实就算是后悔了也没关系，因为他会告诉我们在下一次再做选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更听心里的声音，而不是别人的声音。 是， 为什么老说祸福自成？当你一个人能够承担着所有的结局的时候，那任何一种选择你都可以去做，坚定的去做。 是，好了，这一张专辑中也有一首歌曲叫做 Leave a Light Down， 留一盏灯，来自杜兰杜兰乐队。 好的，两分钟之后转个身，我们第四十段继续男左女右的陪伴。 I'm out on the dunes, looking for a token, something to prove all I remember is more than a flame in my fantasy fire. Whatever I've done to receive, whatever I need to redeem, whatever.

今天呢，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啊，来播报一下目前呢点赞数160,000啊，大家的这个排行情况呢，在点赞助力榜的排行情况，第一名是碳水化合物的天空 老碳， 第二名呢是最近在生病哈，这个真的带病在工作的四合院里的孙大圣，还有袁一元，我希望四合院里的孙大圣早点休息啊，既然生病了就注意休息，然后早日康复哈。 对， 这个至于叶谦今天晚上能不能20,000、啊、 哎呦、啊、 但是他已经把吉他都已经置办上了， 嗨，这是昨天欠人家， 会的，对的、嗯、稍后呢会让他来给大家送上睡前的吉他。 我在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有苦我为你分担，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给你的 许佳莹，她对你说：“不要再孤单， 不要再孤单。 我”我故意这样说的， 好啊， 就是不要再孤单哦。嗯，那我又不会弹吉他， 哎、 又不会唱歌。 得嘞，我会。我今天 十八般武艺啊， 昨天 啥也不会。 我昨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前奏啊，现在弹一下，看看大家能不能听出来哈。 继续听前奏猜歌、嗯，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呢，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啊，谁答得快，一千就会有奖品哟。 我的奖品，我你再让我想想，这可不只是中文歌啊！我再次提醒大家，不只是中文歌，听好， 走你。

诺拉琼斯，这首歌呢叫做无眠之夜 Sleepless Night， 非常非常优美。哎呦，今天也是承蒙大家也点到20万了。有没有弹唱呢？有弹唱呢，谦儿哥先把刚才那个答案给公布一下，就当今天的弹唱吧。 来来来，我先给你起一个头是吧。 哎， 抱歉的通知各位啊，刚才在夜谦弹奏完毕之后呢，我们都是非常信誓旦旦的答应大家，一定要有人猜对的话呢就给他一份奖品，因为我觉得其实还是有难度的。 是，这个是有难度了。 对、 啊、 果不然啊，可能知道的朋友都入睡了。 当我弹起这前奏的时候呢，要是 Beatles 的朋友他一定会知道的。 Yesterday、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Now they lose it through them here to st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Suddenly I'm not the man I used to be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 Oh, yesterday came suddenl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Mm-hmm.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哎呀，这个很多朋友也是恍然大悟般哈。 对。 是这首歌，我知道的呀。 对呀，老头子说活活冤死、这么熟悉的歌听前奏没听出来、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我就是我，是颜色。 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放的赤裸裸。 首岑宁儿翻唱的张国荣，深入人心的一首《我》，这也是今天晚上我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希望你每一颗眼泪都是你喜极而泣的泪水，希望你爱你自己，为你喜欢的生活而活。 对，好了，那今天晚上我最后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十二月的爱，确实还没到十二月呢，但是 Love in December 来自 Club A 第八俱乐部，送给大家。 好的，谢谢聊天室中的所有小伙伴们， 感谢 是你们的努力，让我们的男左女右排面还是非常的壮观哈。那明天晚上的十点不提前一小时的九点钟，我们继续在一起听歌，好好的享受夜晚的时光。晚安。 Quiet stars, and I'm here Monday to Sunday. 'Cause you're fragile, and I'm weak. So you fall when the nights grow. 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园，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